品稿件发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Hello， 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我们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我是水水。 大家好，我是珊珊。 嗯，那要提醒大家，您除了可以在这个忙碌的周一的上班的途中，通过 FM98.2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视频的直播来观看到我们的节目。现在广播也是被逼着一定要做视频啦。那您可以通过，首先呢，通过花椒直播来搜索活力982房间，通过北京时间这样的一个平台来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当然，欢迎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 嗯，而且其实直播间已经有人来了，金刚来的太早啦， 嗯， 太厉害了，是不是一开播就进来了？说美女帅哥，大家早上好， 早上好， 哦，很开心哦。嗯， 今天是一个周一，又是一个立 flag 的日子， 而且今天是一个特殊的要立 flag 的日子。 为什么呢？ 今天是12月4号吗？昨天晚上是2017年最后一个超级月亮。昨天晚上月亮很美，你看到了吗？ 我没有看到， 又大又圆。 OK， 然后今天是2017年，还剩下28天，四周整，然后第一个这个周一。特别适合做一个四周的计划， 玉立 flag， 何患无辞。 特别适合定一个小目标哈，2017年的最后四个星期。 所以我们曾经说过，就这个12月一定要是辛勤工作的12月。你这个星期就是，比如说你在2017年的只剩下四个整星期的这个第一个星期一，给自己立的 flag 有哪些呢？我问一下。 辛勤的工作吗？ 具体一点呢，这 flag 上不是要写满字儿吗？ 嗯，努力。 OK， 其实我个人是觉得，在这个 flag 的这个立的过程当中，这个目标是越来就是越具体越好。 嗯， 比如说做个新娘啊，然后比如说去街上逛一逛啊什么的。 祝你的 flag 都成立，好不好 ？OK， 我们希望 要去街上逛一逛。 因为接下来要放的这首歌，我们就是要让他在街上逛一逛。孙燕姿《直来直往》。 单纯的愿望。 晃一晃，花店的落地窗很漂亮，决定了感情应该走的方向。爱可以是一种习惯，单纯的喜欢。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心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偷瞄辣妹流口水，揍他几拳捏他一把问他懂不懂欣赏。 在街上，我道路的两旁转小巷。我很喜欢这首歌，你知道吗？ 看出来了， 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直来直往的人。 嗯， 我觉得你也是。 哪方面？ 就是哪方面都是吧，就不绕弯。嗯 嗯， 为人很直接，很爽朗。 就是情商低吧。 嘿，我跟人群印象在街上。你看第一句话就点出了中心的思想， 在街上 不是，是和人群逆向。这不就是情商低吗？ 特别的与众不同。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的直播间里面，篝火之上打招呼了，早上好。 嗯、 哦， 你知道吗，就是我最近发现，就是原来各个国家的快递小哥风格原来如此的不同 哦。是吗、啊、 就是因为双十一的这个购物节，再加上最近又是西方的那个黑色星期五快要到了嘛， 对， 所以就是一个买的节奏。 十一月的第几个星期好像是 啊，十二月哦、啊、对，十一月，十一月， 十一月 的黑色星期五已经过了。 嗯， 然后我就发现原来各国的快递小哥就是真的都特别特别可爱 啊。怎么讲， 就比如说我们就先拿我留学的地方英国来说吧啊、嗯、就英国的快递公司，首先是他们开发了一个智能机器人、 嗯、 然后在路上可以去帮他们去送这个快递，然后是一个高55厘米然后长70厘米的一个可以携带大概10千克的快递的这样的一个机器人、 嗯、 可以行驶在路上，然后就是送你们家的快递、 嗯、 然后我觉得最可爱的就是这个他们的这个快递公司的这个快递员，有的时候还要就是扮演福尔摩斯的角色。比如说在这个英国的东这个萨瑟雷斯的这个一个郡当中的有一位这个快递小哥呢，他发现有一个皇家的快递员快递上面只是有写着英格兰这样的一个就是地址， 嗯， 但是邮件的名字全部都已经没有了， 嗯、 就是也没有住址，然后也没有名字，也没有电话， 就是无名快递是吗？ 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按照这样的线索， 哇， 首先他发现这个包裹是从德国寄来的， 嗯， 然后呢从德国寄来的时候，他在想说，那我肯定是要排查，就是在我的这个郡里面谁家是有德国亲戚。 天哪，好厉害。 然后他就通过这样的挨户的打听，然后首先是排查出了这些就是这个德国有德国亲戚的这个就是英格兰的住户， 嗯， 然后其次呢筛选寄件人的名字， 嗯， 他按照寄件人的这个名字对该地区 姓氏是吗， 对该地区的住户进行了挨一的排查， 嗯， 然后最后是准确的将这个包裹寄到了那个德国人要寄到的英格兰的这个人的家里。 哎，咱们这样好不好，以后咱们都不写了。 全靠快递小哥猜， 厉不厉害？ 厉害。 然后他们还自己发明了一个填字组成的收件人名字的一个包裹。 嗯， 你知道吗？就是你要自己去填字， 嗯、 然后你才能知道这个收件人是谁。 嗯， 我就不明白这个寄件人你在弄啥嘞？ 那沙子就不能歇上吗？ 你就寄个包裹，你还要为难快递小哥员去帮你玩填字游戏，然后最后这个英国人就，你知道英国人特别喜欢玩填字。 嗯， 你在就是英国有一个就专栏，专门是拍在地铁上玩填字的美女和帅哥。 哇哦！ 就是三个条件来进行筛选嘛。 嗯、 首先在 地铁上， 其次是要 玩填字， 然后还要 美女 和帅哥， 对， 很多，很多。 要不然你开不了专栏。 对，然后这个是这个英国的情况、 嗯、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日本的情况。日本的这个快递小哥呢，因为一部这个他们 AHK 的一部影视剧变得很红、 嗯、 出现了一个叫做佐川萌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嗯、 这个电视剧呢讲述的是一个日本的一个非常漂亮的白领的女士、 嗯、 然后呢遇到了一个给她紧急送件的一个快递小哥，然后从而就是发生了一段非常美妙的爱情故事、 嗯、 然后呢日本人就普遍认为快递是他们这个国家最踏实最勤劳的这样一种职业的代表、 哦、哇， 所以在日本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就是要嫁就嫁快递小哥。 真的吗？ 真的、 哦、好神奇。 这篇文章是这样写的，然后所以在日本快递小哥其实实际上是拥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在相亲市场上面特别的讨巧，是不是？ 没错。嗯，就是比如说他们会鞠躬，然后你知道日本人嘛，用生命在工作， 对， 然后他们就会鞠躬说， 用生命在鞠躬。 今天你还好吗？今天 什么 都好。 什么？再说一遍，不好意思 ，pardon。 今天是不是一切都好？嗯，然后就是 你怎么做出那种就是日语的语气的？ 嗯，来，你看日本社会评价怎么评价的呢？快递业的繁荣程度依托了人们对于过去经济腾飞一代的辛勤劳作的美好回忆。大家看到快递员在忙碌，就会觉得日本的经济仍在奔跑 啊！ 怎么听起来有点感伤呢？ 在直播间里，天守哥还有哦，天香哥、 嗯、 还有一家君水立方，来要花花呢是吗？我们节目没有花花， 嗯。已经放弃了是吗？ 放弃了， 都不研究了。 我觉得我们不能再糊弄大家了，说我们要研究一下。我们研究了，我们俩不会送花花、 嗯、 放弃了。 好，最后我们来看一看在美国的这个快递业、 嗯、 在美国其实实际上是比较依托邮政的这个运送的服务、 啊、 其实你只要花上大概5.6美元，你就可以寄一个普通的邮政服务。 嗯， 那这个邮政服务的工作日大概是在2个工作日到8个工作日。 嗯 我觉得普遍中国人听到8个工作日的时候，就在想说，这个快件从火星都已经送到我家门口， 所以他们是没有生鲜业的，对吧？ 我觉得国外没有生鲜快递业，国外没有生鲜快递业， 他们都要去超市自己买吗？ 都必须要去超市自己买。 他们有外卖吧？有吧？ 他们有外卖， 哦、 但是外卖非常少。他们有外卖会专门就是有那种外卖的就是餐厅、但是普通的餐厅是不送外卖的。所以就是他们当看到中国什么都可以点外卖的时候，是一副 惊呆了是吧， 弄啥嘞的表情。 所以今天咱俩是河南的对吧？ 然后就是美国的邮政快递业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就是 啥子， 就是系统，就是他们会拥有每一个住户的邮箱的那个钥匙、所以他是可以很安全的把每一个快递都送到你的邮箱里，然后把门给你关上。 嗯，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问了，如果是超大的快件怎么办呢？自己去邮局拿 啊？真的吗？ 对。然后其实在国外不是特别特别流行说我不在家的时候， 不是很流行 O2O 上门服务，什么 不是很流行放门口这件事儿、就现在只要是全世界找我的除了快递小哥也没别人了。我一般都会直接第一句话就说您是快递对吧、 嗯、 对方只要回答对字，对字的那个尾音都还没有落，我就会直接告诉他 放 门口不会给他机会问我在不在家。 嗯，就算在家也放门口。 对，我经常都是在家里跟他说放门口。 我也是，不管是送外卖的还是送快递的小哥来了之后，我都会说放在门口就行了。 特别喜欢门口。 双十一和黑色星期五已经过了，不知道大家现在的快递是不是已经全部都收到了？如果还没有收到的话， 哎、 投诉他，好吧？ 我买的曲老师老师的艺术品还没有收到呢。 嗯，但你那个不是在双十一买的吗？ 对，周四上周四、嗯、上周四买的。所以我总结一下，刚刚水水讲的三个国家的这个快递小哥，是不是英国的快递小哥？然后他们有特别多的这个智能服务的帮助， 嗯、 而且还可以出现过这种。用福尔摩斯的方式侦查出一个没有名字的包裹最后应该寄给谁，还要通过填字游戏来找到真正的这个收件人、嗯、啊！那日本的快递小哥就是在相亲市场上面有特别好的这个地位，因为日本人把快递小哥看作一个踏实肯干的一个象征、 嗯、 是吧。那最后分享的是美国的快递小哥啊，就是工作少、 嗯怎么用工作少就把美国 工作少 工作少还有 而且不能放在门口 还要补充一点喜欢和狗狗玩 OK 经常出现美国的快递小哥和住户的狗玩起来，就是各种照相然后发 Instagram 的照片、 嗯 啊、而且美国人特别喜欢养狗，所以他们会发现其实每一个住户家的狗他们有的时候都会印象深刻。 那如果我是美国人，我把那个我自己的收件名写成我的狗的名字，或许还会收得快一些 是的，嗯，我觉得应该是吧 应该会更加友好一些，是不是？ 对，嗯，我看到还有朋友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 嗯说嗨，帅哥看什么呢？ 嗯， 看我， 看 我们俩在说话，然后也跟大家在说话。 如果你发现帅哥的视线不在镜头上看着你，那帅哥只有可能看两件事情， 看什么？ 第一个美女，第二个屏幕。 嗯 ，OK， 一首买买买送给大家。 就是咱俩都属于这种，就是播完之后推上来之后自己还得唱一段，对不对？ 这不就是Q 歌有点老套了吗？ 嗯，就这么接歌，从后面接， 对， 是不是？谁家 我 是 爱买的女孩。 我们是深入的研究过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觉得这个买东西并不能够抚慰自己的这个焦躁的心灵，而且其实一时对物质的占有、 啊、 一时对物质的占有不长久的， 但可以的， 但是可以一直买。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 谁家我是爱买的女孩。什么鬼东西。 Verona 来了，要批评一下，好久都没来了， 是哪生气了呢、嗯、 珊珊是今天早上又买了什么？ 没有，今天没买什么。 你不是爱买的女孩吗？ 错了，没有。瓦尔纳，如果你看回放的话，我就什么都没，都我是很正常的今天。 嗯， 我最近买了很多东西。 我发现了。 Why？ 嗯，因为你有跟我问过一些，就比如说你要买这个艺术品啊，然后那个艺术品啊、 哦、 什么的，对吧？ 对对对、嗯，昨天还买衣服什么的，然后我最近好像买了很多东西。 嗯， 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年底了吧。 扫荡年货的时候是吗？ 对、 嗯， 年关不好过、 啊。哎呀，我觉得好烦啊！现在就是双十一完了以后，又有一个双十二。就你感觉好像就是购物的那个就是理由特别特别， 我不太跟着节日买东西，双十一双十二我基本上从来不下单。 嗯， 因为我觉得现在商家就是他很多就是提前先把价格放高，然后再假装打折， 但是有一些你真的知道它的实价的，然后它真的有在便宜， 除非你有特别特别明确的目标，早就看好了、 嗯、 是我这个时候就是要买这个。 对、 嗯、我觉得不要在海量的打折信息当中去找，加上现在双十一的规则越来越复杂了，算那题累死了。 OK， 快速的给大家过几条这个资讯啊。首先是微信又推出了一些新的功能啊，我发现它新的功能真的很好用。 比如呢？ 比如说在你的对话框当中，只要你点击一个语音或者是一个文字长按，它就会出现有一个提示的功能。 嗯，什么功能？ 你可以选择大概在一个小时之后还是多久的时间之后来进行提示。 啊， 就比如说我跟你说两个小时以后， 相当于一个备忘录那种。 对，就两个小时以后见、 嗯、 然后你选择三个小时以后提醒我。 嗯 嗯，然后他就会在三个小时以后提醒你。 特 别,、嗯、特别适合你、嗯、 然后就等于没有用了嘛。 嗯 对吧。 根本不想见，何必呢。 然后在这个 你要在一起， 可惜不是你。 厉害，都能介绍另外一首歌，每次都能介绍别的歌。 然后在收付款当中转到银行卡的这个就是收款人信息填好以后，就可以直接往别人的银行卡里面进行转账了。 你是认真的在分享新功能吗？ 是认真的在分享新功能、这是真正的新功能。 所以说它其实就是不用以前 不用在以前嘣嘣嘣嘣嘣那样了。嗯，然后提醒的这个功能是真的。 不是，我知道是真的。转账这件事情我没听懂，是以前不能往别人银行卡里转是吗？ 是， 现在相当于就是提供了网上银行的功能。 对，就类似、而且就操作更加便捷。以前 就 你转账， 嗯， 就以前你转账很麻烦，因为以前你要先点入钱包， 嗯， 然后再点入转账， 嗯， 然后再点入银行卡，然后再点入别人的银行卡，然后 以前也能转别人的银行卡吗？ 微信我记得是可以的吧？ 我不知道， 反正支付宝是可以的，现在可以了。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就是其实就是钱包零钱提现，就是以前的那个功能一样。 嗯只是说现在可以转到银行卡了。 嗯， 然后另外就是比如说你复制这个一段对话当中的一部分，以前只能选择所有的文字嘛。 嗯， 然后现在就是你 哇、这个好用，这个好用。 然后现在你可以就是选择一段文字当中你想要选择的那 个 文字了。 这个好用。嗯，就是正常的文本复制的那个一个模式。 对，正常的文本使用的那个模式。 我觉得很棒。 对，然后分享完微信以后，其实还是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手机强迫症的问题啊。 嗯，对， 最近也是有一个统计说，这个如果来自一个大米手机， 有必要吗？ 做出的一个统计啊，然后这个他们就统计了这九种会患上手机强迫症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表现。 其实我觉得好像很多看直播的朋友可能都会有点手机强迫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我看玩呢也继续在跟咱们聊天，说今天怎么看起来穿的还挺少的，是不是你们直播间的温度正常了？对，我们现在好很多。然后星光大道还说这个珊珊水水早上好，他说珊珊水水有高招，花椒直播路迢迢，微微一笑迎客来，平台上下乐逍遥。哎， 厉害了， 漂亮。 嗯， 然后金刚说我是不玩微信的。 哇， 哇 哇， 所以你是没有微信吗？ 哇，那如果这样的话，金刚我拜，我给你一拜， 是吧？ 我觉得在现代社会，如果不用微信的话，那就说明你对自己的整个社交能力和你的工作能力那是相当的自信啊。 嗯，或者是特别有自己的生活的规则吧， 对不对啊？ 对， 我身边真的不超过五个人， 我也是，我心目当中能数出来的也就那么几个人， 嗯， 不玩微信。 我在现实生活当中朋友没有。师长有， 对，师长有， 然后朋友是真的一个都没有，就是你说啊，我们交换一下微信嘛，然后对方说我没有微信，你觉得说哇，你能杀嘞？ 你跟别人说我们交换一下微信吧，对方说我没有微信，就啊，不想跟我交朋友。在微信直播间里面，小北也来了，说早， 套路太深了， 早是是是，怎么了？你没有想到别人会骗你是吗？ 没有没有，我就觉得他真的没有微信， 嗯， 然后我就会盯紧他。 你看啊，这个软件有多么的好， 你最 方下载一个。 不是，我不会推销它的，我就会在心里想，你最好一辈子都不要用微信。你不要被我发现你用微信。 嗯 嗯，就这么简单。 张小哲也来了，说花花谁能送啊，我们俩真不行。我们俩不会，我们试过， 我们既没有微信也没有花花。嗯，然后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手机强迫症啊。第一，电话恐惧症。 嗯， 第二，手机铃声幻听。来，我们打一下勾好不好？第一个我打勾，第二个打勾。 电话恐惧症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离了电话不行 啊。手机恐惧症。 对，手机恐惧症。 OK， 我有，我有，我有。 电话铃声幻听， 偶尔， 嗯，有吧，嗯。第三个，图标必须按颜色分类。 没有， 我也没有，嗯， 因为我有自己的分类规则。 嗯，我也有自己的分类规则。 嗯， 你先说。 我按功能。 我按功能分。 对， 嗯。 所以我会见文件夹，比如说购物里面有20多个啊 OK， 嗯， 之类的。 我觉得其实我自认为我自己的分法非常非常科学，你想听吗？ 好，你说。 按照我的使用频率分类， 嗯， 就是我的第一页就是我最常使用的，然后第二页、第三页一直到最后，就是我最后一页基本上不怎么用的。所以每次我只要滑，我没有文件夹，因为我不喜欢文件夹，因为我觉得文件夹你还要点开那个文件夹，然后再点这个，我经常找不到那个在哪。 当你有8个美图软件的时候，你就知道你需要一个叫做美图的文件夹了。 我觉得是这样的，当你有8个美图软件的时候，你就要想一想，你这8个美图软件可以合并成几个。我现在就是用2个软件就可以完全，就是满足我对所有的这个 美图的需求。 对， 有的时候我也会有你那种分类方式，就是常用的，所以说我有一些不太常用的东西，比如说有些这个手机自带的，其实我用不到，但它又卸载不了，我就会尽量把它合并到一起。然后有一些常用的软件是没有办法跟别人合并的，比如说这个点餐的呀，或者打车的呀，都很快的，对。所以说我会倾向于把它放在那个4个并排的图标嘛，放在第一个或者是最后一个，就最显眼、最好点的位置。 你看 Verona 就有吧，他说他对颜色有这个就是强迫的这个分类的这个倾向。 所以说你是不穿什么碎花花的衣服的，对不对？就是你穿不穿那种横条纹，然后条纹上是赤橙黄绿青蓝紫。 应该会疯吧，我觉得。 就或者是那种很 colorful， 然后 不穿 分类的颜色那种衣服。 对，我好想送他一件，就比如说他这个衣服上面有10个条纹，然后分别是红、蓝、绿、橘红，然后紫，然后黑色。 对，然后绿，你一定要跟上面有一个就是一样的，你知道吗？你不能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他还找到了分类规则，就是单独排列。 逼死他，逼死他。 对，红、蓝、绿、紫、绿、红。橘红色，然后这个芥末果。 我跟你说，然后我觉得 Verona 就会干一件事儿， 嗯， 找规则。我就不信我找不出这个颜色分类的规则来。 张小哲说：“谁持彩链当空舞？”你是通过彩色这个得说出这句诗的吗？ 他说衣服是 OK 的。 对，但是他还问了，说我以为电话恐惧症是害怕接电话。其实我最开始也是这样理解的。 我觉得可能是吧。 手机恐惧症，要不然咱们待会儿再继续聊。 OK， 没问题。 好不好？因为我觉得很多朋友还是有一个这个手机的经常自己的使用习惯。 而且其实我觉得不用我这边说你们打勾，如果你们自己觉得说，哎，我有这个症状，你们也可以写上来，好不好？ 好呢。 最近你好 少了一点微笑，说的话有点少。我也不好，全世界都在逆转，人开始反向思考，发现你爱的人到处跑，昨晚更甚至今天被吵，莫名其妙，谁会知道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王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公众妙招， 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朋友圈。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您正在收看到的是我和珊珊为大家带来的早上的节目《微微一笑》。 嗯，大家知道我们叫什么了，对吧？ 对，大家知道他叫珊珊了。然后我再补充一下，我叫水水。 嗯， 那我们今天早上刚刚聊了很多快递小哥的问题。我和珊珊刚刚在那个放音乐的时候啊，一直在聊一个真人秀演员的诞生 啊。对， 最近珊珊在看这样的一个综艺的节目，笑什么？ 就是我觉得这个节目特别特别的有趣。我为什么会喜欢看呢？就是首先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表演的因素嘛，在表演这个领域，然后又分两个特别大的极端，这个节目就没有中间这说，你知道吗？要么就是演得特别差，要么就是演得特别好。 对， 所以说就是看得特别当喜剧看，觉得我哈哈哈要笑死了半夜，然后要么就是看得特别过瘾。 对， 然后是会发自内心的尊重演员这个职业，觉得他们在用生命塑造每一个他们接触到的人物。 是。 然后其次，我非常非常喜欢看各个老师点评。宋丹丹老师就是自己自成一派。然后章子怡老师非常非常的专业，然后很尊重表演这项艺术，然后用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专业领域的判断来给后辈一些经验，而且他的态度非常非常的严厉，其实算是严厉的导师， 很严厉， 对吧？然后刘烨老师就是很有综艺效果，很温暖，他其实很保护后辈， 对， 他觉得其实专业的批评其他老师都会说嘛， 对不对？ 然后天池老师是非常非常专业的舞蹈表演老师，表演老师。 你是在说天池老师完全不会教表演、 Sorry 啊、 是吧？ 不是不是， 变成舞蹈专业老师。 然后国立老师真的是我千年元爪王啊， 对， 然后又很宽厚，然后又很有大艺术家的那份气质啊，然后包括那些专业的评审，那十位评审也都是个个都是戏精， 都是戏精， 都是戏精。 就是演员的诞生就是戏精的聚会， 然后很有趣，所以我觉得偶尔放松的时候大家还是可以看一下的。他还可以带你回顾各种各样的经典作品。 对， 我已经列出了很长很长的单子，我要想看经典作品了。首当其冲的是小哥的胭脂扣。 哦，胭脂扣你没有看过吗？ 我没有看过。 应该看一下，应该看一下。而且胭脂扣其实你知道喜欢梅艳芳的人很多， 对， 然后喜欢张国荣的人又很多，然后他们两个都故去了嘛，所以这部电影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可以看一下。 对，然后其实这个说到咱们说回到手机的话题哈，因为我还是挺想继续聊一下手机强迫症的问题的。 第四个表现，离开手机30分钟就会觉得错过了几个亿的生意。 3分钟都不可以。 哦，对，你是真、你真的是这样。 我经常会看一眼。对， 所以你真的很讨厌我。 为什么？ 我这条是真的完全没有。就是我可以大概4-5个小时，可能半天都看不到，都不看手机。 你听我说，首先你不是4-5个小时的问题，你是经常根本不回。我觉得这种态度非常不 OK。 你知道一个人靠谱有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就是万事必有回音。 好 你懂吧？哪怕晚一点的， 好，念念不忘。 你是经常当看不见。就是当你见到我的时候你不尴尬吗？ 不尴尬。 你心不亏吗？ 我不是跟你说过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回叫做心里回吗？ 我没感受到。 然后金刚说我有的，到晚上就是大概10米的什么？ 每天一玩到晚上10:30的早上起。 你自己读一读你的留言，金刚，你要能读得通，我服你，好吧？ 应该意思是他有手机强迫症，然后经常玩到晚上10:30，然后还要早上很早起床， 十点半睡得很早啊，十点半睡得很早。 不要让主播猜好不好？你的心思有时候我们也猜不透，快重新给你个机会组织一下语言哈。 OK， 不离不弃说每天几点下直播呀，主播？我们是每天早上7:30到9:30，2个小时啊，整整2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每天都是7:30到9:30之后9:30下直播。 没错，第五个反应。手机的图标上只要有数字就要消灭干净。 没有。 我的邮件已经达到了，我的短信已经达到了1400。 你知道吗？OK， 1400。 我还要再更新这个数据吗？ 1400。 我也去瞅瞅。我是994了。是这样的，因为以前吧，咱们这个功能少的时候，APP 少的时候，咱们是一定要点开的。我觉得现在已经进展到根本点不完。全部点开要累死了。所以说常用的是可以的。比如说，我觉得微信可能没有多少。 哦，微信没有。 对，微信 但现在我的微信都已经累积到了13， 对吧？ 对，就是真的不是针对你了。我真的就是这样的。就是有很多很多心理回的这个过程。 没有，不可能。 然后下一个表现，手机的电量在98%的时候表示我必须要去充电。 没有 是吧？ 没有 啊，这个没有。大家可能会有啊。然后第七个，聚会时间算了，不想说话，一直低头玩手机。 不太会。 你也不太会是吗？ 不太会。我现在还是养成了很好的习惯。我现在养成了非常好的习惯，就是我如果跟朋友聚会，我基本上就不会看手机。除非对方开始看手机，我为了缓解尴尬的好，那我也看一眼。 我 也看一眼。 我也是。 因为我觉得线下相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现场其实也没什么事儿。就莫名其妙的刷一些群呐，刷一些朋友圈呐，其实也没什么。 我自己加一条，我觉得手机依赖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表现的这个反应。 什么？ 假装自己拿着手机很忙。 对， 哎，你真的不知道他在忙啥，你在忙啥呢？我真的很想知道。然后 生啥气？你看你也会生气对吧？就是你知道我也会经常，我去没看见吗？ 过不去了是吧？这个坎儿， 下次我会多发几遍，逼死你。 第八，想看时间，拿出手机解锁看一眼，放回去。哎，现在几点来着？ 这是健忘症，这不是手机强迫症。 我跟你说，这就是强迫症。我跟你说，为什么？ 为什么？ 就比如说，现在经常有人说，哎，加一个微信呗，然后就点开微信，钱包扫付款，收付款， 收付款。我也经常。 因为太常用支付功能了。但是我觉得很少人用手机看时间这个事情是很少人不会做的事情。 嗯， 甚至我见过一个姑娘，有身边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她经常带一块手表。 嗯， 然后她每次我说几点了，她都看手机。我说你的表是干啥的？她说好看啊。 OK， 最后一个通知栏的消息要全部划走，有吗？ 嗯。不太有， 没有， 我现在已经完全放弃了这种类型的强迫症了，因为 app 太多了，真的是点不完。就只有就放弃了。 OK， 治疗强迫症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你从根本上直接忽略它，你不要去想为什么有，然后该怎么办，就是直接忽略。 金刚补充了，他说这个 一玩到晚上十点半，早上起来就会头疼。终于懂了，刚才我们没看到第二行。 对，早上起来会头疼。 刚才怪咱俩了，其实没有看到第二行。 其实 然后。 你说， 你先说， 就是早上头疼这件事。 我说你先说，你就不让我了。好，你先说， 你先说， 你先说， 没事，你先说， 你先来。After you， 我好的，看逗你玩了。早上头疼这件事， 就是晚上玩手机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 控制一下， 控制一下，特别是不要躺在床上，在黑暗当中玩手机。 我昨天特别特别的内疚，因为我看那个电视节目嘛。我是通过一篇微信公众号觉得很好笑，所以我觉得哎，我要看一眼，结果就没有收住，看到夜里三点多。 哇， 好可怕。 你也是敢在节目里说。 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这件事情要跟大家推荐。我最近下载了一个软件，很好很好用，然后叫做 Moment。它可以监测你每天用手机的时长。 OK。 然后有的时候我其实刚下载完之后，经朋友推荐，一星期之内我都忘了这个软件的存在了。一星期之后我就想着，哎，我打开看一眼吧，我被吓到了。因为显示有一天，就我正常情况下会用手机4到8个小时不等。有一天显示我用了手机10个半小时。你懂什么叫10个半小时吗？ 他的手机用的意思是说亮屏才叫用，对， 只要你打开就算在用。 OK， 所以说可能会去掉，比如说咱们早上直播2个小时，有时候会全程开着嘛。 对， 然后有比如说全天导航，然后可能有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但是如果就算去掉2、3个小时，用7个小时也非常夸张了吧？ 非常夸张。 然后我真的有被吓到，然后他会分层次，就是分时间段的监测，比如说你从7:03用到了10分钟的时候用到了7:13，然后你有20分钟没有用。它有一个时间轴，然后比如说7:30开始又继续用，你可以看一看你每天大概都是什么时候在用手机，然后用很长时间以上，它就会出现黄色或红色这样的一个颜色。 OK， 那我们早上来听一首早上的歌。 就算跌会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 趣味，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命运 就定。 你做人无气味， 三岁嘎巴丁舍。 哎，你真的会是不是？ 我愿意一生 愿意 陪伴你。 就是粤语歌，你是怎么学的呢？嗯， 就是跟着学吧。 嗯， 其实我也不会说粤语。 嗯， 我就以前一直觉得就是广州人为什么说话就是。一直会有一个就是那种以嘎以嘎以嘎的声音， 嗯， 但在广东话里面以嘎就表示是现在。 特别有趣，因为我觉得我曾经去过一个 KTV 嘛，然后那个 KTV 特别尊重不会说粤语的朋友， 嗯， 他所有的粤语歌他就会上面有一层那个音译， 嗯， 比如说梦万奏汉灯牌劳雷，他会给你写好拼音， 哦，我明白， 你就可以直接看那个， 嗯， 对，特别的逗， 特别特别特别逗， 嗯， 就跟那个黑凤梨一样， 黑凤梨。 没错，这里是微微一笑，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啊。您除了可以通过这两个频率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来搜索活力982，通过北京时间来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的直播。那接下来要由珊珊给我们带来翻滚朋友圈当中的什么的资讯呢？ 嗯，跟大家说几个这个学霸的事情，好不好？嗯，我觉得这个学霸特别特别的有趣。首先看一种学霸吧，这种学霸呢真的是在认真的学习，他们做了很多很多很好的笔记， 嗯， 而这个笔记的确是最近还是刷的挺火的，很多朋友引起了这个关注哈。 嗯， 我们看看来自哪里呢，是来自兰州大学，这个学校批量的展示了学校百名学霸的学习笔记， 嗯， 每一本笔记呢都非常非常的精致，最后学校评选出了十份学习笔记，将他们作为档案珍藏于该校的档案馆。哦， 我特别特别喜欢看笔记。 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因为你知道，就是在我读高中和初中的时候，有的同学的笔记真的就像看书一样 啊。是的，做得很漂亮，嗯， 首先字儿很漂亮，哦，然后颜色的配色很漂亮。 对， 然后本子很漂亮。 嗯 嗯，都很漂亮。 它是当一个就是那种艺术品或者是有点手账的感觉在做，对不 对？ 对 对对。 比如说跟大家看一眼一个好了，我们来做一下这个事例。比如说这是被收藏于兰州大学档案馆的一份笔记。 哇， 哎， 还有图画， 对，剪贴图， 哇，好厉害。 嗯嗯，然后包括这些都做得非常非常的细致。 嗯， 然后也是英语笔记，然后有不同颜色标出了自己的需求。哦， 嗯，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这些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学霸的一个原因，因为他们很认真的在用逻辑去学习。 嗯 然后如果说起学霸的话呢，再来说另外一种学霸。哇，这真的是我看的时候我都要吓坏了。 哎，吴珊珊，其实你应该就是同学们心目当中的学霸吧？ 对，我笔记做得很好。 嗯，我觉得你就是高考分来说的话肯定是学霸。 嗯， 因为你肯定是你们全校基本上都是前三前五的类型，还是说第一？ 啊，我们市第三好像是。 哦，你是你们市的第三吗？ 对，全省第十七名。 全省第十七名， 山东省啊。哦， 嗯，我知道山东省。然后是你们学校的第一名吗？ 我不是，不是，我们学校第二名。 嗯， 哦，好像是。 OK， 嗯， 哦， 很厉害了，很厉害了。 谢谢。嗯， 所以枣庄的教育也很棒，是吗？ 对，我 就是你们 市 的第三名， 枣庄市 就可以成为省的第十七名了。 啊，我们那年考上了十个清华北大。 哇，好厉害！ 那个时候不是特别爱以这个来评判为标准吗？ 我们学校每年都三十多个。 嗯，三十多个什么呀？ 清华北大。 为什么？ 因为我们学校好啊。 什么学校？ 贵阳一中啊。 真的吗？哇， 二三十个吧，二三十个吧。 嗯， 就是清华北大每一个都能有大概十个， 嗯， 十多个。 贵州分低， 主要是因为垄断了。嗯，主要是因为教育资源分配的那个问题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学校可能能占清华北大的一半。 嗯，哦，懂了。 对， 因为在山东好学校太多了，山东省很重视教育嘛，就是高考大户。 嗯， 跟河南啊江苏啊这种感觉很像，你知道吧。 嗯， 然后那个其实我当时高考的时候我的确笔记做得也很好。 嗯， 然后也送给了师弟师妹们。然后继续来说学霸的事情，那除了高考的这个学生呢，考研一档也是存在很多学霸，对不对？最近凌晨四点半那张照片是引起了我的一些关注。 嗯， 因为我从来没有在凌晨四点多学过习。 嗯 嗯，最近在山东一个高校里面，众多考研党凌晨四点多就在图书馆前排起百米长队。 哇， 要在考研之前最后冲刺，然后来好好的学习一下，为考研做充分的准备。 我不能理解去图书馆排队这个行为。 我也不是， 我就在想说，你去图书馆排队不就是在浪费自己复习的时间吗？ 图书馆5:30开门，他们要在寒风当中驻足一个半小时来等待这个图书馆开门的时间啊、嗯 哦。但我觉得会不会有这种心理啊？大家也和我们一起讨论一下，就是说你这样越虐自己， 嗯， 你越能够学得有动力， 有可能，嗯。 对不对？ 就是、把自己当成那个悲剧女主角嘛？ 对， 苦大仇深， 就是就是头悬梁， 锥刺骨， 对吧？ 嗯， 我觉得就这个意思， 可能是吧。嗯、 我看到在活力982的这个我们的直播间，在微信公众账号上有同学给我们留言啊，说靠近不代表我快乐，说珊珊同学早上好，你们还有休息呢，听不见你们的声音怎么办？啊，我们也、 啊、听不见吗？ 我们也很抱歉啊。他说我们有休息，他说如果听不见我们的声音怎么办？ 我 们尽量 想想， 但别担心啊。我从1号到13号，现在还有9天的时间，都是我上班，好吧？珊珊可能中间会休息个2-3天，嗯。 啊，出去玩，领导现在还不知道。嗯 然后他说还是老歌好听、 嗯、啊，对，老歌好听， 是李克勤的这首红日， 命运就算颠沛流离， 命运就算颠沛流离 大家如果有想点的老歌随时告诉我们俩，我们俩特别爱唱老歌， 嗯 OK， 嗯。 然后继续跟大家分享消息好了，对不对？因为这个时段呢很快要结束了，所以抓紧时间跟大家聊一聊天，怕这个靠近不代表我快乐听不到我们的声音，所以我们多说一会儿哈。嗯，最近前一段时间我们来了两位艺术界的朋友嘛，谢尚进还有那个哎，王阳宇跟咱们讲了齐白石老先生的生平，齐白石老先生的这个艺术的价值。最近他的这个作品叫做《山水12条瓶》，啊，也要展出了。 估价多少？ 是的，马上要拍卖了，今年秋拍就会登场嘛。估价是达到了5亿元人民币，它是被称为估价最贵的中国艺术品。其实5亿元听起来对这12条瓶来说不多，对不对？ 5亿除以12是多少呢？每一幅？ 怎么那么爱算？6000多万，嗯， 我4000多万吧。 5亿除以12是吗？我出生8了，对，4000多万， 对吧？ 嗯， 4000多万还是很贵了， 还是很贵，什么？但是它是一个组合呀， 对， 就跟12生肖的感觉一样。 嗯，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好了。山水12条瓶，那我觉得它特别特别厉害的地方在于它有山有水，有山山有水水就很重要，你知道吗？嗯、 山水十二条瓶，我就在想，它如果没有山没有水，它是什么12条瓶呢？ 咱俩一人画6条，其实也叫山水12条瓶，但是估价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嗯嗯、 当这个12条瓶一字排开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壮观。 嗯、 大家有时间的话，如果在北京也可以去看一看。山水12条瓶是齐白石老先生创作于1925年的作品。12条瓶的每瓶画面尺寸纵180厘米，横47厘米、 嗯， 然后可以听一听这12条瓶的名字哈，特别特别的美，嗯、 就是纵1.8米，横半米， 嗯，对，江上人家，石岩双影，板桥孤帆，柏树森森，远岸鱼霞，松树白屋，杏花草堂，山树楼台，翻身烟深翻影，山中春雨，红树白泉。板塘荷香，是12条瓶的名字， 好美呀、啊， 对吧？ 有没有感觉那个意象一下就出来了？ 嗯、是的，而且是12条瓶， 小桥云海流水 是。然后齐白石先生对他的确非常有感情，因为这幅作品呢是围绕他家乡的景色来创作的，而且每一幅作品的这个题材都不太一样。 嗯、 实际上好像是，如果我们说这个5亿元的估价，对这个幅作品来说，有些人觉得可能会远远超过这个价值。 可能会， 因为他2015年的时候曾经被盛传将亮相拍场嘛，但是最终其实并没有上拍，而且2015年的时候这个作品就引起了很多媒体的关注。我们如果查阅当时公开的这个报道资料呢，不少文章都给出了这个一个估价，很多估价都是超过5亿元的， 嗯、 有的时候呢会到达10亿，有的估计成交价可能会到达15亿元。 嗯、 我们也不知道这一次拍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起拍价，或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最终的价格，我们可以关注一下。 肯定是可以关注一下的、 嗯、 这个齐白石老师的作品。 嗯， 我看到篝火之上在直播间告诉我们说，他失眠的时候才会去图书馆。哎，你和我是一样，哎，我也有这个习惯。 失眠的时候才会去图书馆，然后看书是为了把自己睡着，对不 对？ 对 啊，就去图书馆睡觉。 很困的时候， 还得回去啊，然后你走一段就不困了呀。 我跟你说是这样的，就是你失眠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在别的地方你睡不着， 嗯， 你只有在图书馆那种，你想啊，我最喜欢的就是冬天的时候， 嗯， 然后你从一个寒冷的一个外面，然后走进温暖的图书馆， 嗯， 然后在那样橙黄橙黄的灯光当中，大家都在努力的学习， 嗯， 然后旁边的书架有很多很多书， 嗯， 然后你徜徉于书架，然后看着书看着书，哎，你觉得好像你有点困了， 嗯， 然后你取了一本哦自己很喜欢看但可以一会儿再看的书， 嗯， 然后你来到座位上，然后把这本书打开，翻到第一页的时候，你觉得哇这本书好好看，翻到第二页的时候，第三页的时候，第四页，第五页，第六页， 睡得很香，是不是？好，来快速跟大家再分享一条消息啊，特别特别的有趣，嗯，指环王这部电影大家都知道哈，嗯，权力的游戏这部剧集大家也都知道对不对，那请问中国的指环王，中国的权力的游戏是什么呢？ 我知道 是什么， 海上牧云记。 你最近真的很迷，你疯了是不是？ 开玩笑了，是什么呢？ 是《射雕英雄传》。 嗯 啊，那最近呢特别有趣。 什么呀？这是 《射雕英雄传》很经典，好不 好？ 好 好好好。 2018年就是明年呢，《射雕英雄传》即将推出英文版啊，是不是很惊人？ 谁演啊？ 啊，是作品， 嗯， 是书，小说， 嗯，哦， 先推出英文版， 就翻译的英文版是吗？ 对的，对的。 我很想看。 然后它的译者叫做郝玉清。 所以《降龙十八掌》是怎么译的呢？ 就是想跟大家聊一聊啊， 好好好，《 降龙十八掌》嘛，被译为《击败龙的十八掌击》，The 18 Palm Attacks to Defeat Dragons， 懂吗？懂我的意思了吗？就是直译。 哎，说实话，说实话。我真心的是觉得有的时候这么说可能不太好， 不要太拼了， 这么说可能不太好，但是相比起中文的这种传译的感觉，英语真的是有点蠢， 有点蠢是不是？比如说《射雕英雄传》本身被译为什么呢？译为秃鹫英雄的传奇。 嗯， Legends。 什么什么，你再来一遍。 秃鹫英雄的传奇， 这是什么的翻译？ 《射雕英雄传》这个名字。 嗯嗯 嗯， 射雕英雄传。 嗯， 对啊，Legends of the Condor Heroes， 江南七怪被译为 Seven Freaks of the South， 南方的七个怪人，九阴白骨爪。 我觉得 freak 这个词真的是很奇怪， freak 很奇怪， 就是 you are freak， 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人 怪胎。 对，怪胎，我觉得差不多吧，嗯。 但是江南怪人那个怪不是这个意思，应该是骨骼惊奇的那种怪法， 而且是各个人有各个人的奇招的感觉， 对， 不是那种惹人奇怪的那种 freak。 嗯，是的。 哎，好吧，嗯。 九阴白骨爪被译为了这个九阴骷髅爪， 嗯 ，nine 阴，阴没有翻译到，阴是拼音，skeleton claw， claw 吗？ 爪子。很难，这个翻译的老师叫做郝玉清。 嗯 嗯，他说刚开始的时候啊，没有想到翻译金庸会这么难。 哎，你从刚 开始 的时候 就应该能想到，好吧？ 很难啊，嗯。 花了一年半的时间， 嗯， 才完成了《射雕》的第一卷，400多页，12万字的翻译，远远超过他的预期啊。 嗯， 然后呢，他其实很年轻嘛，他是1985年出生的，生于瑞典。曾经在中国生活过很多年，然后所以说当年学中文的时候呢，朋友们敦促他看金庸就爱上了，所以现在也想把金庸翻译成这个中文的作品。要不然最后还有时间吗？ 嗯， 再来分享一段郭靖和黄蓉相遇的时候的那段文字。 没问题， 来水水念一遍译文。我们来看看靖哥哥和蓉妹妹相见的时候英文是什么样子的。 OK， You didn't ask your I didn't ask your name he saidand smiled. Yes, we forgot. My family name is Guo. My given name is Jing, meaning serenity. And you? 黄蓉说 My family name is Huang. My given name is Rong, meaning lotus. Lotus 是什么？ 就是那个莲 花 嘛。 莲花，哦，对对对对，嗯。 翻译成中文就是我还没有问起你的名字呢，郭靖笑着说。是的，我们都忘了。我的姓名是郭靖，意为平静。你呢？黄蓉说：“我姓黄，名蓉，意思是莲花。” 哎，你念完之后，我瞬间觉得听到了李雷和韩梅梅。好了，一会儿回来，这里是微微一笑。带着梦想， 让我去看世界。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深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 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欢迎您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尚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 哎呀， 万千世界观， 微微观世界。 这里是微微一笑啊，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这个收听的频率是 FM 98.2和 AM 927。那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是 的。我们非常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在早上和我们一起来度过一个有活力的早晨啊。刚刚飞镖飞镖，谢谢你提醒我，我的话筒已经调低了。然后他说，南方有七个怪人，不是南方有七个小矮人。 但是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好笑，他说有一句话真的是戳到我的笑点，说刚才咱们分享的这个英文版的《射雕英雄传》那些翻译，感觉像是拿翻译软件翻的。 你知道，就是徐冰就是一个当代艺术家，他有一个作品啊，就是他那个作品引用了一句古诗，叫做“世间本无物，何处惹尘埃”，是一句很有禅意的一个古诗嘛。然后当时徐冰特别特别有争议的一点，就是他没有用这个的中文，而是把它翻译成了英文，然后是用的英文，然后他英文用的是 “There is nothing in this world, why we bother the dust?” 哇、 wow, ，就是特别特别执意的那种。 世上没有任何东西。 我们为什么要去打扰 尘埃？ 而且我觉得 dust 在英语的这个词汇来说，它可能灰的那个成分会更多一点，但它不是 尘 埃，反正就是很难啦。我觉得就是语言之间的翻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难，因为有的时候中国人所体会到的那种感觉是外国人体会不到的。 是的，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前段时间不是跟你说我看那个《维多利亚的秘密》那个时尚秀吗？然后他那个时尚秀就是一开始， 你说这个我都开始洋气了呢。 然后他一开始的就是用的那种就介绍中国的那种方法，就是特别特别西方理解的那种中国的方法，你知道吗？ 比如说大红花， 对，他就会拍一个那种就是中国的那种特别特别的，然后就 This is a country of like world， 就是那种。然后我一听就觉得啊，天哪，就是一群一点都真的没有花功夫去真正的了解中国，就完完全全、 但是这件事情特别特别的，就是怎么说呢，是民族之间就是有这样的鸿沟。你比如说我们也会有成见， 对， 印度朋友问你说你对我们的国家最了解什么，你第一反应还是咖喱。他们也会很生气，所以我就没有必要去苛责别人不了解我们、 就是咖喱啊、 他们比如说他们可能会很希望你们了解他们民族的智慧啊，然后民族的一些新的发明啊、然后我们会有这种固定的成见嘛。 但如果我问外国人对中国人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如果他答比如说是 Chinese food， 我会很开心、 我也会开心。 一个民族的吃的东西能够被所有就全世界的人知道、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好吗？比如说英国人就会很嫉妒你。 OK， 但是如果比如说对你的印象是什么，我们认识很久很久之后，然后你可能已经非常有名咯，然后你问我珊珊你对我的印象是什么，我就可能会说长得很好看。你会不会有一点你觉得 我很开心啊？ 哎， 我人生的梦想就是被别人就 一直夸好看，是 就是你长得很好看，你没有别的优点。 好的，我聊不下去啦。对了，你厉害，哎，你就喜欢别人看到表面， 哎， 对不对？ 吴珊珊，你没有过这样的梦想吗？就在你的整个人生当中，你就希望别人就是因为你长得好看，所以和你做朋友。 没有，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不言自明的。 我觉得直播间的同事在退出，我看一下花椒直播间的现在Verona 在退出，然后鸡那点事儿在退出， 什么时候显示这行字的？ 工厂的达菲正在退出， 根本没有这行字的显示， 大树底下郝成良在退出，Lisa 在 退出。 你现在是换了这种方式在点名是不是？我觉得你好棒，我欣赏你。 Lisa 在退出啊，我看到，然后这个彼得洛夫小狼也在退出，大家都在退出这个直播间。 金刚来了，金刚这个说他要走了，真的要走了。他说 你知道这就是典型的 姐姐哥哥 你好再见， 我还有事儿呢，说明天早上再聊吧，拜拜。好嘞， 我看到胡英慧退出了，刘小花也在退出，苑太阳在退出直播间，然后洛小可因为看不见不言自明的珊珊的美丽也是在退出直播间，圣僧是泡泡啊，这两个人也在退出直播间。 想要问圣僧 敢不敢 嘎呀，还行吧。广西 OTC 学院小贵啊，好像是第一次出现在直播间互动的朋友，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30陪伴大家的一个节目哈，点关注啊。 我们刚刚一直在聊， 帅不过3秒。 我们刚刚一直在聊这个金庸的，就是《射雕英雄传》被翻译成英文，然后要出版的这个问题。 嗯，是的，我看到了这个宋。美法折扣带在咱们的这个微信直播间来了，然后他说原来珊珊长这样啊，他说挺清秀的，我是完全素颜呢，纯素颜呢。其实化着妆也没有那么清秀了，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会儿我们会请来一个我的好朋友，然后他是他是气象主播，然后很喜欢旅行， 哎，我很想学气象主播， 然后我一会儿可以让他教你。 好的，现场来试一下。 然后他来到直播，昨天我和他沟通的时候，他说可以纯素颜，对不对？因为他理解我们是一个传统的广播节目。 可以啊。 我就跟他说，我说有直播，我说你也可以考虑化化妆。然后他说不，我要纯素颜。我说只要你敢，我没意见。 有什么不敢的？ 我估计他应该不敢。 对不对？你就跟他说呀，我们女主持天天纯素颜。 那我也是没办法呀，我有选择吗？你让我有选择吗？请问， 老天让我们有选择。每天早上6点起，你们试试，谁还能有劲儿化妆？ OK， 一首牛奶咖啡的《去寻找》送给大家，我们一会儿迎来我们今天的访谈嘉宾。 寻找，去寻找，不要骄傲的伪装。 去寻找是吗？带我去远方。 哎，你现在歌路真的是走的让我有的时候不知道是你在走到哪儿去了呀。 我现在歌路什么歌路？ 就是民族，然后再加一点顽皮的感觉，就很像是，就比如说比如说像那种就是那个什么什么张， 哪个、 哎、叫什么来着，那个 张 大张伟、 啊、大张伟 和什么什么什么卓玛之类的组合。 我觉得你概括的好准确哦， 是吧、嗯、 我就是走这两个路子的。 就是藏族的民族歌曲和这个 雅拉索这种， 继续啊。 这就是青藏高原。 我第一次见到青藏高原的这个就不上坡还往下走的。 哎，很难哎，大早上的怎么唱青藏高原啊？第一句好唱，要不要一起来？ 嗯，好。 是谁带来？ 来，一辈走。周末。 是青藏高原，是青藏高原，要不要来？是谁带来？ 对。请。嗯。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 怎么唱出了内蒙的感觉呢？你唱的是蓝蓝的天空。 你最近看那个选秀节目，有看到那个腾格尔老师唱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那首歌吗？ 求你模仿，我求你模仿，我没有看到。 《隐形的翅膀》那个歌词的第一句什么？ 哎，隐形的翅膀是什么来着？ 会在拥抱。欢乐欢笑中坚强，每一次看到的希望我都闪泪光。吓死了，我真的看到，我在想， 认真的吗？认真的吗？ 对呀、啊、对呀、啊、 你真的唱的不是谢娜模仿腾格尔唱 不是 隐形的翅膀吗？ 真的真的，他真的唱了隐形， 每一次都在要有一抖一抖的是吗？ 欢笑中坚强，每一次。真的是这样的，真的，嗯。 好吧，我看到这个在微信的直播间里面、嗯、哈，我们的新朋友、嗯、宋 YC 说，每天早晨送外甥女上学，我都会听，我和外甥女都会听，嗯，哦、外甥女如果也听，我们俩以后注意一下。 你看飞飘飞飘多了解我，他说水水为了夸珊珊得费多少脑细胞啊，每天都在编故事。 水水什么时候想夸过我？你凭良心说话，飞飘飞飘。 哎，我跟你说，你离这个镜头远一点，特别吓人。 我跟你讲，水水不是那种会特别注意夸女生的那种男生，是你要问到他脸上，他才会夸，你知道吗？ 但是问题的关键就是你总问呢。 但是大家对你评价还是很高的，比如说刚才你不是说，大家都在退出直播间吗？强子说我没有退，我一直都在。嗯，然后而且他还说了，水水帅气高大真的是最佳拍档。 嗯，其实珊珊才是最佳拍档了。其实我是我因为就和珊珊搭档才感觉到很荣幸。 哇， 真的真的，如果给我一个 哭了吗？ 如果给我一个实现能够和你一起搭档的话，我希望是明天为止。 我就知道你们知道水水有多恶毒吗？我刚才在那儿休息，然后水水特别特别正式的跟我说，珊珊，我现在做出了一个决定，我觉得每天真的是要吃早饭。嗯，咱们俩搭档这一年呢，我每天都吃早饭了，你都没有吃，所以我会比你多活三个月。见过这样的朋友吗？我就想问一下亲爱的朋友们，这话该怎么接啊？啊，该怎么接呢？请问。 然后刚刚我看到这个直播间当中左一啊，他一直在问，他说唐诗宋词都翻译了、哦、对 对、 他讲到的这位徐老师是 许元春老师是吗、 嗯、是很厉害了、 哦、 其实说我没我看一下，我没有读过这个老师翻译过的唐诗宋词， sorry sorry sorry， 刚刚我记错了。 嗯， 但是唐诗宋词的翻译确实是已经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悠久的传统了。 嗯， 它是从很早很早开始的时候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译本。 嗯 嗯，就比如说，其实我觉得反过来，就比如说海明威的那个《老人与海》，它就有很多很多译本。 嗯， 然后就比如说张爱玲译的，就是好像是一个老人在一艘行驶在 的海上，嗯，然后它就很多一一一一一， 明白， 就是有一个一的一个对比，就好像强调出一种 一片一片一片一片 一片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香香的， 还有什么一的歌？嗯， 一呀，我想我会一直孤单。 嗯，还有呢？哎，我们来接歌好吧？嗯。 我惊呆了，怎么会玩这个？为什么突然？咱不是聊的唐诗宋词， 然后张爱玲就用了很多很多一嘛、 嗯。 然后另外的一个翻译老师，我有点忘了叫什么名字了。然后他就是觉得说这个很，就是很张爱玲， 嗯， 但是呢，很不符合就是海明威本来的语言特点， 嗯， 因为海明威本来就是一个很干练。然后特别特别喜欢把语言的结构就摊开给你看的这样的一个作家， 嗯， 所以他就觉得说在海明威的翻译当中一定是什么多的东西都不要加， 明白， 就是越简单越好， 就是 The Old Man and the Sea、嗯、就 OK 是吧， 老人与海上，就比如说 The Old Man is on the Sea 就是老人在海上 啊、 就不要什么一个老人在一片海上坐着一艘船， 有道理、 嗯、但是张爱玲的那种翻法有他的意，就是有他的道理吗？也有他的道理，因为他想表达的东西是他想表达的、嗯、 比如说、嗯、我觉得其实直译是翻译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说这个英文翻中文的事情好了，前两天我看那个梁文道，我跟你讲了嘛、 嗯、 他讲那个了不起的盖茨比、 嗯、 他说他最喜欢的翻译版本是他手里拿的那本，我忘了是哪位老师翻的哈、嗯、他最喜欢的原因在于他是直译， 嗯， 比如说在里面的盖茨比讲过一个类似这样的句子，是这个月亮比往年来的要早一些， 嗯， 就是一个可能圆月来的比较早的意思、 嗯、 然后在一些常用的翻译版本当中翻译成了非常常见的中文方式、 嗯、 就是又圆又大的月亮或者像银盘一样挂在夜空当中， 嗯， 哦，梁文道老师的意思就是这样的翻译就会让我们忽略了原本的他那个用词遣句的那样的美感， 嗯， 所以更希望作者去直译， 嗯， 但是我觉得射雕英雄传这样直译是不 OK 的很神奇。 其实在翻译界有三个层面了，叫做信达雅， 嗯 嗯，信就是这个真实、 嗯、 就你不能扭曲或者是误解了原作的意思、 嗯、 然后达是讲你的语言要通达、 嗯、 就你要读得通顺、嗯、让人理解起来不费力、 嗯、 然后雅就是你在翻译的过程当中还要具有一定的文学性、 嗯、 所以其实在中国有很多翻译大家他们在翻译的过程当中都是一直在权衡这三个层面的一种关系、嗯、 实际上好像也并不一定是指的翻译，信达雅应该是这三个字是从古代传下来的 啊、就是翻译界会比较喜欢用这三个字去要求你的一个译者、 嗯、 就是首先你得信，然后你得答、 嗯、 然后最好你得雅， 达到雅是吧， 嗯，其实我觉得雅比较难， 嗯 现在连答有的时候都不太容易了， 对，有的时候咱们看的留言， 信也得自己理解一下， 嗯，而且说实话我觉得我就是留学回来的那小段时间有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嗯、就中文的那个语法都有点混乱，因为其实 中文的语法混乱吗？ 比如说我们在节目当中有的时候会想说，哎，你有听过这首歌吗？这个词就是、嗯、这个句子就是错的。 你有听过这首歌吗？为什么、嗯、 就是不能用有字，就这、嗯、这句这个这句 话里面有不就是曾经的意思吗？ Once 不是，就在中文里面没有这个意思、 哦、 嗯，就是你用有 你听过这首歌， 这个是很港台腔的一种用法、 哦、可能是 被 一些方言影响的， 对，嗯， OK， 那我们送上一首歌曲， 稍等啊，你要不要自己送啊、嗯、你看达菲来了，达菲说水水那猛歌唱的不错啊刚才水水那首内蒙歌唱的真的非常有趣，老司机也说了，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后会有期，翻译过来就是拜拜的确是这个样子。 OK， 那我们一首十二生肖送给大家，继续今天的微微一笑。 就是十二个生肖，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猴酉鸡戌狗亥猪，这就是十二个生肖。是你的还是他的？是世界的是地球的？一个人能够活到一百岁已经算久的，还有什么好争啊？做一个好学生啊，不要烦恼，不要打仗，咱们来唱首歌呀。如果说人有十二种不同啊，世界学习每个品种吗？鼠牛五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大声的唱。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猴酉鸡戌狗亥猪，这就是十二 求的是世界的，有人说世界和平很遥远， 但我不去了。 放眼这个目标呀，无论什么生肖呀，关心一定在乎一定注定能办得到呀。如果说人有十二种不同啊，不管你世界学习每个品种啊，鼠牛虎兔龙什么羊，红鸡公猪大声的唱。自古都有阴谋诛，真龙四蛇五马未央，虚空爱珠，这就是十二的生肖。 生肖 中有阴谋诛，天龙四蛇五马未央，虚空爱珠，这就是十二的生肖。 生肖 十二个生肖， 有什么生肖你我的才需要？ 十二个生肖， 世界的平衡，世界世界的。大家一起闹。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微微一笑。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我们非常漂亮的这个气象主播，也是一个旅行达人，我的好朋友朱延玲女士来到我们的节目，和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大家好。 可爱哟。 OK， 所以你刚刚要问他的是什么问题 啊？气象主播怎么播？ 就 可以现场示范一下。比如说，我觉得气象主播是不是都是背后是虚拟的？ 对 啊，瞎指对不对？背后人的背后 瞎指， 就是对，背后就是空的，然后旁边两边都有那个电视显示屏，然后我们转身的时候就完全必须得90度，因为你不90度你就看不到那个反馈的图像，你其实是通过反馈的图像，然后那个方位在指的。 哎，可不可以既然这个时段也差不多快要结束了，跟大家打个招呼，示范一下气象主播是怎么工作的，好不好？也让大家对延玲产生一个这个特别直观的印象。比如说报今天的天气该怎么办呢？背后北京青年广播啊，这个牌子就是今天可能的中国地图。 大家好。那个有未来的现在的监测视频能看到呢，然后现在的气温实况呢基本上都是在-4度左右，跟昨天同一时间相比呢可能上升了2度多，大家出门的时候要注意防寒保暖，大概就是这样。 好，我觉得你今天报得很随意哦。 对， 但你们是会像比如说央视的那个报的话就会报得特别特别正式，你们不用那么正式对吧？ 其实我们也挺正式，但是归根结底我们是听央视的。因为我们是北京台嘛，然后央视是中央台，所以我们每天早上8点钟要开一个全国的气象会商，就是今天天气到底下不下雨这个事儿，大家要全国一起讨论。央视说下雨，我们就暴雨；央视说不下雨，就是临死，我们也就是。 天哪，原来是这样的。 对， 真的吗？ 所以你们每天早上要讨论今天的天气到底我们要怎么报是吗？ 就全国的气象工作人员 FaceTime。 对， 我觉得也不是讨论出来的了，是监测出来的， 没有 是要讨论出来的呀。 是你知道吗，就是在天气预报当中，就是有的时候他们监测的这个数据能判断的正确率是50%。 我知道， 你知道吧，就50%的意思就是说报不报无所谓，因为就是他们完全没有，但是现在好像气象数据能够保持就实时的监测，应该会准确比原来准确太多了。 但是就是所有人知道我的工作以后，问我的第一个问题，那到底下不下雨啊？为什么有时候说下雨，然后又不下雨呢？然后我的解释是北京太大了。 哦，还真是有冬 城夏雨。对， 当然了， 对。 所以比如说北京今年的初雪，大家的时间都是不一样的嘛。刚才在直播间里有人说这个，哇，水水的内蒙歌唱得很好，对不对？你来之前，水水唱了一首内蒙歌，腾格尔老师唱那个隐形的翅膀很像哦，叔叔要不要再来一次？好久不见了，好朋友嘛，对不对？再来一遍吧。因为理想也说了， 他很会学腾格尔， 是吗？ 他很会学腾格尔。 蓝的天空，好了，学完了。 叔叔要不要接一句？ 那个是什么？那个仪式？那个就是 哪个？你跟一个失智儿童一样？ 不是那个 哪个？ 他这首《遗失的美好》的高潮就是那个副歌怎么？ 我 爱你， 国第一家，然后颤抖，嗯、这样。 不是我在讲， 是隐形的翅膀， 隐形的翅膀。 什么？我的哒哒哒哒哒哒，我一会儿想起来告诉你。 这个是第一句了。 飞飘飞飘说：“珊珊，我能说新来的这个姑娘嘴唇很性感吗？” 哦、谢谢我的那个。润唇膏存起来了，不然的话更性感。 如果是想看看今天来的嘉宾美女气象主播性感的嘴唇长什么样子的话，欢迎来视频直播跟我们进行互动哈。 这么诱导观众来看我们的直播了吗？我现在 对呀、啊， 对，这是男生的这个观众朋友直接说出来的嘛、 嗯、 啊，我们要注重观众的需求。 OK， 我们这个来到了九点钟的这个整点报时啊、嗯、这里是微微笑。那在接下来的时段当中，我们会和严玲一起来讨论她的旅行的经历，真的是非常非常有趣。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这里是微微一笑，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您除了可以通过这两个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九八二，通过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还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今天我们请到的是美丽的气象主播，也是我的好朋友，旅行达人朱严玲小姐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好可爱哦，严玲。再打个招呼好了， 大家好。 哇，真的好萌哦！原来是双手打招呼，这么可爱。 对，就是装可爱吧，我觉得。 我看到范范也来了，范范说我又特意来看看。然后飞飘飞飘特别逗，飞飘飞飘说有一天呢，预报说有大雨，我有朋友说没事儿，因为那个预报的软件是当年他写的，不用看。所以你出门看天气预报吗？ 看，就是用自己的那个体感来衡量今天到底要怎么样。但是我可以告诉他，哦，今天已经周日了，不好意思，哦，不，今天已经周一了。我本来还想说这个周末大家不会下雨，可以放心洗车，然后想说周末已经过去了。 谢谢您告诉我这个周末没有下雨，我也感受到了。 我也感受到，所以这周的情况你还不知道，对不对？因为你今天早上还没有和全国气象局的人 对没开会呢，我在这儿呢。 好。 就是咱们要聊旅行的话题，闫玲是很爱旅行的人， 对，非常非常 非常爱，非常爱。就是你看他的朋友圈，基本上你就 像一个没有工作的人， 你就想屏蔽他。嗯，所以他最近是，你最近是去了意大利，然后去了摩洛哥，去了日本，然后还去了韩国。韩国就不说了，肯定是 亚洲这个地方太近了，就别提了。就说说摩洛哥吧，就是流量90块钱包天的这个地方。 90块钱包天贵吗？ 特别贵，一般欧洲大部分都是30块钱一天。就是在你用流量到达一定那个程度之前，他可能就是按条来送。 嗯， 对，摩洛哥何止是网速慢呢，没有网。然后我记得我当时充了500块钱，可能我去了一趟香港，可能用了一些，然后我就给他50%好了，我只剩250到的摩洛哥，我大概还没有出关呢，我还在排队呢，已经停机了。所以大家记得到摩洛哥没有 WiFi 的时候，一定要把流量关了，不然你真的是伤不起啊。 到底是流量贵是吗？ 非常贵。 只要在走，比如说一些微信后台的程序需要走， 对对对对对对对， 消耗。 因为它可能我觉得接收信号的东西比较稀少，所以就特别的贵。 总体来说，摩洛哥好玩吗？ 但在这样的印象的话，你到摩洛哥那不是火就一下就上来了？ 嗯。然后我当然想说，我就把所有的钱留在最值得发的那条朋友圈，就是贵死了我也要发。结果发现它是亿，四G 什么三G， 亿，然后整个就是发不出去。 哎，看到亿真的是会火 大，火大。 然后呢？ 然后我觉得摩洛哥，因为现在对中国免签嘛，大家都会说啊，中国的面孔就是越来越多，根本没有，我们是安检的唯一几个亚洲人，所有人都这样侧目，想说Who are you？ 就这种，然后大概就只有5个安检的关口特别的缓慢，他们每一个人都特别特别久，你就会非常怀念我们就是泱泱大国的办事效率。然后去了摩洛哥，嗯，先不说爱不爱吃西餐的人吧，就是只要你还想好好的活着，一定要多带食物。就是什么，因为我跟我妈去，她是不吃西餐，所以我当时想说万一她就饿死呢，所以我就想说我就买了一些什么方便面，方便面和榨菜什么的。因为我当时请了一个导游，他说某某某某城市可能就是完全没有中餐，连酒店都没有。我说啊，那我怕我妈饿死，然后我就带了几包方便面什么，然后我完全是靠那东西活的。什么豆豉鲮鱼榨菜，大家一定要多带，你千万别怕重，你衣服少带几个，别凹造型了，就活着比较重要。因为他们的东西真的，这样吐槽会不会不好？我觉得 不好吃是吗？ 不好吃， 就很恶心。 哦，真的吗？ 他们那个地方因为特别没有水，所以塔吉锅其实是摩洛哥发明的，就那个尖尖的，是靠水蒸气循环的那个锅。可是你在星光天地在哪看到的都是很漂亮的塔吉锅，他们就是灰头土脸的，脏死了。然后在街边的小吃都是冒着烟的黑烟。 嗯， 然后想说这样的街边。路边摊谁敢吃？冒着黑烟，然后在那不知道扇什么。 听起来很像是那种就是抱怨中国路边摊的美国人嘞，我觉得真的是。 是吗？中国的路边摊 每 不冒烟呐，不冒烟。 是每一次美国。 而且说实话，就算特别干净的也不好。就我们那个司机后来就觉得大家就有点熟了，就请我们去他家吃饭。摩洛哥都有好多小孩什么的，大家就会亲你的手啊，亲你的脸什么的。然后我妈就是属于那种不吃不太好，既然你不吃，那我就要做做样子吃。用手抓的，就上面什么土豆，然后下面都是小米，然后那个人就说滴滴是死，然后就抓抓抓捏捏捏，然后一团就这样吃，然后就这样，然后我妈吃了一点立刻拉肚子，而且是家里做的干净的这么大的塔吉锅拉炸，然后就一路在找厕所。我想说嗯，那我要在餐厅吃可能会死在这儿，是这种。 不行， 你确定你是播气象的对不对？ 不，我要是不是这样的话，我可能就是东北二人转一定有我的一席之地。 真的，严玲，求求你用你自己的风格播一段气象，我看看，好吗？今儿你就东北下大雪，大那种。 哎，你已经找到我说话的风格了，真的。 北京今天冷炸。 对对对，我靠，冷风。 我是比较重要，不然说冻死。求你以后这样播，真的你会火，真的你会成为全国最著名的记者。 所以 所以你明白为什么？所以你明白为什么我跟你说说我和他出去吃饭没包间不去？ 不是，我有点不太相信。说实话，就是真的有这么夸张？ 我跟你说，是因为他就不适合去摩洛哥。 首先，我不太适合去贫困的地方。 他不是很适合去那种，就是你真的是需要稍微的降低一下自己的这个生活的水准，然后比如说住的差一点，然后吃的差一点，然后你去体验那种不管是自然的还是人文的景观的，对吧？所以 住的挺好的，其实 你很爱意大利。 意大利买东西真的很便宜，但是小偷真的太多了。而且我特别惊讶的就是，意大利佛罗伦萨不是有个广场吗？然后那边有个美术学院，就是很多仿的那些雕塑。我有一天在那边吃饭，咣一声，然后扭头，雕像倒了。 倒在你面前吗？是。 对，然后我就 怪我喽， 我都还没有紧。我比警察到的都早，因为我在雕像面前，他就是脸朝地帮着倒，然后我就， 要不要 这样我不直播一下好像有愧我在这个位置哈，然后我就拍了张照。Oh my god！ 我说雕塑还能倒大卫，你知道吗？就你知道大卫 卫倒了吗？ 就是bang，然后我就哦，好痛，然后就倒了，然后大概就被封起来一个晚上，第二天大卫就没了，然后吓死我了。 求你天天来。 我觉得他的旅行的经历里面就是自带这种就是滤镜的效果。他真的遇到各种各样奇葩的事，我觉得我一辈子都遇不到。 自带各种特效。 你也是运气好，真的还能碰到他挡你面前。 对，就是也是没有。所以我当时想说，如果今天有彩票，我一定买。感觉这我不中奖还有谁呢？对。 但是我有个朋友从摩洛哥回来跟我分享一个他的感想，他说这个要是他觉得皇室实在是太幸福了。所以摩洛哥应该有人生活得很幸福吧？就是可能他很有那种就是宫殿的。 其实有一些城市真的你会觉得它很美，但是我去了摩洛哥，哪怕我这么就是嫌贫爱富的人啊，就是我也会觉得你会。很爱这个生活，你会觉得，尤其我在沙漠的时候，我当时为了体验，我就在沙漠住了一晚。我已经是竭尽全力订了一个最贵的帐篷，但是我把那个头纱把整个头已经包得死死的，还戴了帽子，我都能听见隔着帽子上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就全是苍蝇。然后要喝热水嘛，你就上了年纪，喝洋酒都要放枸杞的年纪，就要去找服，就你能给我加热水吗？然后看到他们的后厨，我差点那个水都喝不下去。但是我觉得他们就活得很开心，没有信号，在沙漠是完全没有，然后吃的又只能这样，因为他们就可能我觉得一滴水都是要运进来，然后都是骆驼什么的，但他们每天就会自己打鼓啊什么的，就是非常原生态。然后你会觉得你平时还要那么多干嘛呢？要什么自行车，就是好好的，你会比较热爱生活。 所以你在那边有热爱生你热爱生活吗？在那边 一瞬间，对， 一瞬间 的， 然后还是被他的现实打败， 被苍蝇打败了，真的。 但是我所有从摩洛哥回来的朋友都在说摩洛哥很美， 对， 就是他那个什么沙漠，然后他那个他有一个什么城市，那个蓝色的那个什么城， 对对对对对，叫什么舍夫，那个我没去，因为。你去了圣托里尼以后，你不太觉得蓝色有什么了不起的，你知道吗？ 但是那个和圣托里尼不是一回事。 对，不是一回事。但我那个城市我没去，我去了那个大家现在就所有世界的语博网红特别推崇的那个叫什么马拉喀什。红色的城市。但可能就是我从大北京直接到的马拉喀什，我没有从他们的首都拉巴特过去的，落差有点太大。就想说这是什么鬼，就这种非常的红，然后我想说为什么这么红，然后后来我在去沙漠的那个路上，我才发现因为他们的那个土啊就是很红，但是因为可能真的是太穷了，就直接拿土建的那个房子，所以就是那个土的颜色，然后很多太穷到就是没有房子都没有封顶，我想说这样也不防晒呀，你建那个周围有什么用呢？但是没有盖儿， 可以监测天气吗？没有封顶， 他们的 看得准。 植物只有仙人掌，而且在那边我发现仙人掌不是只有我们在国内看到的那一种样子，有各种各样的。就是想说哇，仙人掌还有这么多种类。 这是美的吗？ 有密集恐惧症的人可能会这样。 Okay. 一座山都是仙人掌，都是刺儿，你知道吗？你就觉得好可怕。 所以你这次旅行就除了你抱怨的这些之外，有没有给你留下印象很好的地方？ 对，我觉得马拉喀什还是非常值得去的，因为大家知道那个圣罗兰先生，他 自从他在搬去了马拉卡市以后，他买了一个那边的院子，然后他的作品里面才出现了就是蓝色，就是那种叫摩洛哥蓝，就是那种非常艳的蓝色，因为他在那边的那个小院儿那个别墅就是那个颜色，他是买的当地一个很有名的艺术家的一个遗物，然后他的晚年就在那儿过的。然后这个博物馆呢是在11月份马拉卡市才第一次开，才刚建好，所以从现在开始去的人就是有机会能够看到，以前只能在巴黎有。然后这是他的所有的一些作品，还有他以前 圣罗兰先生， 圣罗兰 YSL、 okay. 对杨树林 然后还有很多他的一些作品，对对对，我觉得比巴黎的那个值得去，而且很多就是我觉得那个是马拉卡是最美的地方，拍照真的全是像 P 过的呀，随手一拍，对， 是吗？ 我觉得蓝色真的是特别好拍，就是圣托里尼也是一拍就很美，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所以你看，小苹果问说旅游干嘛要去那么差的城市呢？其实不是差， 我就是为了装。 对，就装一下，是不是？ 发在朋友圈，然后那个定位沙拉沙漠，然后大家就说哇好酷哦，然后大家说好玩吗？好玩，然后看你的照片感觉就是超美，然后超好玩，我说很好玩，吃的也特别好，大家快来啊，这种怎么可以我一个人受苦的， 互相伤害呀。 我觉得可能我在这个方面其实适应性很强， 我也是 就比如说我去一个地方，如果他要让我手抓饭的话，我就会把手洗干净以后， 我 就真的很开心。 我很爱手抓饭， 可是他们已经抓完了，他们不洗手啊，你还抓吗？ 无所谓吧，我觉得 就往里掏一掏， 这个我觉得 掏一掏扒拉一下 是就这么掏吗？ 掏一掏像熊掏蜂蜜那样，总能找到块干净的地方，是吧？我也是适应能力很强， 对吧？ 所以我觉得，但是我可能是不太受得了苍蝇，我觉得这事儿有点稍微的， 对对对。 但是你要去那种就是卫生条件可能没有达到那个干净度的地方，肯定就是苍蝇蚊子一把抓呀，就没办法的。 飞飘飞飘说，山山水水努力的在往美好上引导，家里就是不过去， 过不去呀，我一只脚都悬空了，就是跨不过去。 所以你妈妈适应吗？你妈妈跟你去的？ 她妈妈应该比她还不适应吧？ 她比我嗨的多，就是4点，然后就开始在那儿，我已经踩好点了。我说你踩好什么点了？日出，然后就开始拍。我妈是那种，就大家看我的朋友圈， 妈妈， 我想说你妈妈好会拍照。我说我的天，她拍900张，9张还不能用吗？就是那种，就有我们俩第一次旅行是在巴厘岛，然后我远远的看着她走过来，就看她拿着自拍杆，一路走一路拍，没有取景，没有变化，100张都是长一样的。我说这样有什么好拍的？然后她拍我也是各种各样的乱七八糟的姿势。 然后你就发现妈妈这个策略是对的， 对。 对吧？因为你900张， 你好好拍，你抵不住量，你知道吗？ 对对 对，对对对， 你永远都抵不住的。我妈妈也是这种风格， 好好拍的话，你脸都僵了。 很多很多很多张，然后她就总能找到有一张，因为你那个就是在那个 抓拍是吗？ 对对对，你总能抓到一张好的。 但是为什么全世界的妈妈都喜欢看日出啊？ 哎，我也喜欢。 妈妈还喜欢扬丝巾呢。 对， 这个姿势，我真的就是飘丝巾啊，然后什么这样指天啊，然后什么拥抱， 对，然后跟花儿合。 对，各种，对对对，跟那个花这样啊，这样，你会吓死。 来呀、来呀，给妈妈拍张照片来。喜酒牡丹是吗？你们劝妈妈，我劝， 我不劝。 我说妈，你不要这样。 我不劝，我不劝。 你就让她这样。 你就让她这样，因为我觉得他们 还是要劝。你不劝，你也得帮她批呀。 我都帮我妈妈。 你都累死，如果她就是不好好弄的话，我可以批你的脸，我可以把你皱纹弄没，可是你的姿势我怎么批呢？你这样，你让我怎么办？ 是不容易啊。 OK， 理想也说了，说闫玲好逗啊。 闫玲真的是超级 超 级超 可爱。 所以刚刚聊摩洛哥基本上你也就讲完了，对吧？ 就大家就是很真诚的提醒，就是大家一定要带吃的，就是万一你吃不惯呢，我觉得这个比凹造型重要，但是你就带那么几套就好。然后凹造型的我觉得要带颜色鲜艳的或者纯白，因为他们整个城市就是这样，你反差会比较大。然后一定要带那种大丝巾，因为当地比较少买，有买的你知道都是那种晾在外边，然后就是感觉被风沙刮了10000年那种，你没有办法让它捂在脸上，一定要自己带。然后一切最好都用自己的东西 就是不要和这个城市深度接触，最好空降过去拍张照。 带感冒药和那个止泻的。 因为那边的英文比较差，他们说阿拉伯语，但人还真的蛮好的。我知道，就是因为摩洛哥就是算是非洲比较发达的地方，但是我后来去了法国以后，我说为什么摩洛哥这么要查车、嗯、我们都不是高速路、嗯、可能会遇到5次查车走一个路，他们就是要查你的安全带，哪怕后排最后排三排都要看、嗯、我想说我都不知道面包车第三排还有安全带这个事儿、嗯、然后他们就是要查、嗯、然后后来发现那边就是还是有点乱。我觉得嗯，包车的话其实摩洛哥跟欧洲城市相比其实算便宜的、嗯、但是这样比较安全、嗯、因为非洲那边就是会有路人突然拦你的车，嗯，就是正常人会想说嗯怎么了吗，你就可能会问一下、嗯、但其实没有，你要是停了可能就是会被讹啊或者怎么的、嗯、就不要理他们、嗯、然后最后还是要有当地的人带你们。嗯， 对，摩洛哥贵吗整体旅游来说？嗯，想不起来了， 不是，就是真的花不了钱。 嗯，就没什么可以买的是吧， 就是我就换了2000块钱人民币的当地币，我到最后一天我想说我要花钱、嗯、我不想给他带回去，我再也不会来了，就这种，然后就买了当地的服装，当地服装好的话还是挺贵的。嗯，就有那种叠好的那种可能比较便宜的，但有那种手工的呀，挂起来那种稍微贵一点。对，你去那种什么穆罕默德什么武士陵墓啊那种地方，那还是很美的，里边全是金子，感觉全摩洛哥最贵的地方。 对， 然后你就会想凹造型嘛，然后就是买一下他们那个鞋，这种尖头的像船一样，就是可能你回来也不会穿，但是就毕竟飞了那么远还是要带个纪念品。 现在还是有，是不是 有 我们去可以见一见。 可以像嫦娥一样。 比如说你在沙漠订的那个最贵的帐篷多少钱一天晚上？ 它是按人算的，因为它要给你准备晚餐和早餐、嗯、但是、嗯、然后我记得是880一个人，因为、哦、你知道为什么最贵吗？因为房间还是很干净、嗯、床很干净、 哦， 然后有马桶这个事情在沙漠来说他们就觉得是天大的事情。嗯，每个 这样很不环保。哎，朱颜丽，我觉得你真的是没有在意环保和当地互动这两个。 你说住在沙漠上吗？ 当我都去沙漠了我还在意互动、啊、我跟谁互动？那骆驼都不带搭理你的，就是。 OK， 那如果意大利呢？意大利你除了买东西之外，这次怎么样？ 我觉得大家要带比较稍微小一点的包吧。嗯。然后最好的话就是要穿在那个外套里面，然后不要带那种你知道有的人会凹造型很大呀，然后口很开呀、嗯，你会很容易被顺走。我之前去意大利的时候，我特别害怕，因为就是网上的攻略就讲的意大利，感觉我去了就死了一样，然后我就特别特别担心。去了以后发现它其实挺正常，其实你自己多注意，多留点心眼儿。嗯，然后其实没事。我当时到意大利第一天，我就想说一句话，我觉得不能乌鸦嘴。我愣是等到回国的时候，我在飞机上说，一路都没有被偷啊，太开心了。 一直提防着。 对。 意大利帅哥还是挺 多。我真的没发现你旅游的思路还挺就是典型的，就是中国游客的思路哎。 对，我到了国外，我担心被偷，然后我还要去景点。然后你知道我又是自由行，有时候我又真的不懂，有一些国家英文又很差，但是总是有团的，你就靠过去然后听，哎这个是什么，然后说哦原来是这样的，然后听完了就走了。 是担心被偷这件事情不是很正常？ 很正常啊， 跟游思路没有关系啊，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可能也是因为我不怎么带现金，嗯，然后也没什么， 可能包都不带， 对 ，nothing to lose， 也没什么， 对 ，nothing to lose， 也没有什么可偷的。但是我是觉得，就是普遍让我感觉，就是比如说中国的教育和国外的教育里面，就被偷这件事情是中国一直以来就强调给孩子的一个就是安全意识，嗯，就告诉你说你要防止被偷， 所以就会有各种就是很神奇的，比如说藏在内衣里面的包包啊，然后 对 的那种放现金的包包，对不对？ 就比如把钱卡在丝袜。大理啊就是那种，你明白吧，嗯，但是意大利的那个就是整个的那个就是偷的这个情况真的是有点太严重了，真的是有点太严重 了，不防不行。 但是我在西班牙的时候真的是见识到了，当时我们在吃那个酸奶，然后想说天气这么好景色这么美当然要做室外啊，然后就在室外吃，然后我就买了两个洗发水，嗯，我什么都还没开始买呢，嗯，然后洗发水就放到我背后，然后我那酸奶还没到嘴里听到棒一声，然后我说怎么了吗，然后我就扭头看见我那个洗发水的袋子断了，然后就有两个吉普赛人，我当时第一反应想说他们的表情给我演的就是哎呀你的东西洒到我了这样，嗯，然后就一脸嫌弃的把我的洗发水放到我桌上，然后我整个人就满脸的问号，想说你在干嘛呢，就是怎么了发生了什么啊，我洗发水我还没有用呢，然后盖儿已经你知道破了一半， 然后呢走了以后问我朋友，刚刚是偷嘛，然后质量差那个袋子，所以袋子断了，然后他们没偷成功，然后还在那不高兴，我的媳妇说撒到他，对，然后我就觉得太可怕了，媳妇水都不放过。然后第二天我们去一个古城的时候，我的朋友就突然叫我，我说怎么了，他拉我的包，他背了一个双肩包小小的，我说然后呢，然后我就盯着那个女的，我正要说她的时候，那个女的就默默地看着我，然后拿起她的手机就自拍，然后整个人还能这么玩呢，就完全不会觉得不好意思，你骂我吗，我在自拍啊，我怎么了吗，就这种，然后你就会就不知道该说什么。而且后来你会觉得在国外还是不要惹事比较好，因为吉普赛人他们又没有家，他们都是一堆的，你要真的什么你一定要去大使馆对吧，你要是惹事儿的话，但人家反正游牧民族可能会集体来投你，就带小一点的包穿在外套里面，然后左手拿着手机紧握，然后右手一定要护着自己的包，然后不要 后自拍杆会很危险是吗，他们就会直接把你的手机然后从自拍杆上取下来， 可能你在拍照的时候他们就给拿走了，然后你也没有办法，因为他们不知道听不听得懂英文，反正他们会装作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非常淡定，让你觉得你对，让你觉得好像你才是偷东西的那个，你知道吗？ 我觉得其实就 严玲 其实严玲旅行的这个方式特别的有趣，就是他有自己观察的视角，就是我和水水经常会讨论旅行的话题，只要旅行就是对于水水来说是一件很文艺的事情，然后他都是走的那种什么路线，你要让他分享肯定是我觉得在沙漠里面你看着当地的 他在沙漠可能会就是穿一件衣服冻死，然后丝巾飘，然后就这样插着口袋，然后我就 他会觉得哇，跟当地人一起中国好棒， 他可能会跟他们一起打鼓吧，就那 对 所以说就是对严玲来说旅行的乐趣在哪儿呢，你是想干什么去发现什么， 我一直就是跟 两三个字买买买 回来要还没有我其实觉得一个对我来说我个人最大的改变是我见了更多的世界，不管我是不是在那就是在酒店躺着还是就是我要出去看景点什么的，你看了更多的世界看了更多的人，然后我是觉得对我最大的改变是我心态变得比较平和，我不会就是 你现在还平和 哦，我以前更浮躁就是你会不会那么 回听一下这期的节目好吗 就是有一些欲望，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年纪我一定要结婚， 我在那时候我就想我要花钱，这地方我再也不去了， 我爸爸妈又饿死呢 就不会逼自己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就是什么你什么年纪就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你不会有这个观点，你会觉得人生很长世界很大，我没有必要因为这一点东西我就搞得自己这么不开心， 是的飞飘在听过你的这个介绍摩洛哥之后说我对摩洛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真的可以去，因为你 P 的照片跟你真实的经历完全像两个世界 是吧， 对 P 的照片大家都因为我的朋友圈已经骗了很多人想去摩洛哥了，然后想说大家都去呀，然后谁都不要带榨菜，我告诉你谁都别带老干妈，然后让你们死在那儿 但是说实话我很喜欢，因为我在英国念书的时候，我的导师就是那个是一个津巴布韦人，然后他就会经常组织我们吃那种非洲或者是中东的那种菜，我很喜欢吃那种菜。 可是那是英国的中东菜， 是的。 OK， 那得多，那还是干净的。我其实主要是因为觉得卫生就是让我可能不太舒服，然后第二就是。我们的胃跟他们不一样 你小心摩洛哥大使馆旅游局投诉 通缉我虽然我们免签但你不能再来了 是通知你啦不是通缉你啦， 我想的就是通缉我但是有几个城市还是很好的，比如说卡萨布兰卡，就美国以前不是也有个电影嘛，好莱坞卡萨布兰卡，然后拉巴特什么的，因为那两个城市在海边，就再干它在海边，你就会突然觉得天哪，你看到了麦当劳然后你沿路不就是只有土有草，你就想说哦天堂，就是整个水准变得非常的低，然后你看到那个 M 你就是花枝乱颤了已经了，对，进拱门开心疯 OK， 所以你下一站是要去哪？ 我今年明年我最想去其实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冰岛，一个是以色列。 哇，很棒！ 我特别想去以色列，但是我有问过，以色列是这样的，如果呢大家是跟团的话，然后你的那个护照就不会有什么东西，因为他的团签好像是一张纸，跟越南差不多。但如果你是自由行，你的那个护照就会盖自由行的章，然后有一些国家你可能以后在你这个护照过期之前你是不能去了。 对，是。 对， 好像是。 所以最好大家就是办团签，但你办团签的要求就是要五个人以上。你只要能凑够五个人，哪怕你们不认识，但是大家可能都想去以色列，你们五个人就一起办团签，然后办了这个团签的话，你就是一个纸的钱，你去到那儿你自己再分开行动也没关系。 这是个非常棒的 tip， 我觉得。 对，但我觉得我要和严玲出去旅行的话，真的不知道自己和他能不能 match 住。哎 ，match 炸啊！ 我觉得你们俩都会炸，就你们俩都会被气炸， 可 能互相趴在地上拍照拍昏，然后就是。各种 pose 摆，发现我们变成了我们的妈妈。 我们的妈妈也都是从我们这个年岁走过去的。 冰岛我觉得还是挺值得一去的。你知道当时我拍结婚照的时候旅拍嘛，我就想去哪儿拍呢，我就搜就是全国旅拍的那个结婚照，我就看到冰岛有个新娘特别特别可爱，她就驾着那个就是犬拉着的雪橇，然后穿一个抹胸的婚纱，然后就鼻子就已经被冻通红通红，然后傻笑哈。好可爱。 我们有一个朋友结婚是在冰岛拍的， 对， 好棒，对不对？ 然后以后我可以给你看。 好呀， 超级超级美。OK，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微微一笑，感谢严玲能够在早上和大家一起分享。 我有一个感触，水水，得亏咱们是个包间。 如果大家有任何关于旅行的问题，你们可以给这个平台留言，然后我可以通过就是奇怪的方式，对，通过别人转述，然后我知道的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些，我吃过的苦大家还是别吃啦。 或者你有没有个人微博 啊？没有，我要开，我就是怕粉丝太多，就是 hold 不住。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的内容。您即将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拜拜。 脱下鞋子，光秃秃赤着脚抬头漫步，不晓得你还装酷，阳光晒过的路正好是别。